伤我一个。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听众朋友们，我是朱旭，今年88岁了。 他是北京人艺的著名表演艺术家，在话剧舞台和影视剧中塑造了一系列经典的形象。 这个角色他始终是个活人，他在生活着。 他演绎精湛又为人质朴，亲切幽默又天真可爱，人们都尊称他为老爷子。 濮存昕都伟大的现实主义表演啊，只有朱旭身上。蓝天也不说爷爷的表演方式，天生的松弛，天生的自然。 千人一面容易得，一人千面几回稳，举手投足都是戏，功成名就仍平凡。纪实传奇隆重推出老爷子朱旭，朱旭妻子宋凤仪生前力作，全面记录朱旭的艺术人生。 上回我们讲到，朱旭为了演好戏里的角色，经常要去体验生活，但是生活也有局限性，不可能涉及社会的各个角落，这时候就要靠间接的生活体验了。 从文字里寻找所需要的生活，间接的生活体验同样会运用到创作之中。看资料读书是其中的一个途径，特别是文艺作品、小说、散文、叙述诗等，多读书，多积累，书里有各阶层、各类型的人，它能丰富人的形象思维，一旦需要就会破门而出。而朱旭知道，他要在《咸亨酒店》里扮演阿 Q 这个角色时，就反复不断地研读鲁迅的原著《阿 Q 正传》，直接了解鲁迅笔下的阿 Q 是什么样子的。同时思考着，经过改编者的再创造，阿 Q 这个人物会有什么变化？变化是什么？是使人物苍白了，还是更丰富了？这样演员才能够知道自己的创造应该丰富些什么，还是需要削弱一些什么，力求达到塑造人物的准确性。从书本里体会那个时代的背景、心理状态，才能加深对角色的理解。每个戏建组的时候，由专人负责，结合本戏的需要，到图书馆查询有关书籍，借来放在戏组里，提供给导演、演员作为参考资料。朱旭排法国喜剧大师莫里埃的《牵令人》时，他演雅克大师富坚厨子。他研读莫里埃戏剧集以及他的其他作品，从中了解作者所生活的时代背景，写这个戏的立意，他的喜剧特点，当时在法国演出的情况，各界的反应、评论等等，都要弄清楚、弄懂。朱旭还阅读法国的名家名著，巴尔扎克的著作《高老头》，莫泊桑写的《莫泊桑短篇小说集》等，从中看到法国人当时的社交关系、生活习惯、风土人情。这些书籍都是朱旭艺术创造的参考资料， 也是感性知识的积累和间接体验生活的来源。它对于直接体验生活和间接体验生活都同样重视。文学作品和戏剧创造的关系从来都是密不可分的。朱旭喜欢读书，他对读书没有门户之见，只要是好书、有价值的书，他都喜欢读。曹禺院长常常这样说，一位演员往台上一站，再一张嘴，说上两句台词，就知道这位演员有没有文化，文化有多高。没有文化，对于剧本、对于角色的理解，那就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在200多位演员的队伍里，所受的教育程度和文化程度参差不齐。为了提高文化水平，加强文艺修养，剧院规定演员们定出全年的读书计划。除了规定的戏剧理论必读以外，根据自己的爱好兴趣，选读中外著名著作，或反映现代工、农、兵、学、商的小说、诗歌等。读后写读书心得，同时号召大家写演员日记。这无形当中锻炼了演员的写作能力、想象能力、理解能力、辨别能力、思维能力。焦菊隐导演要求演出的完整性，他不仅要求演员的表演是真实的、生活的，要求舞台美术、音响效果、大四门、小四门的工作也是如此，一环扣一环，不能有一环是脱节的。北京人艺的舞美部门人才济济，舞台美术设计王文冲、陈永祥、韩希宇、黄清泽等都是全国一级舞美设计，是大师级的。音响效果设计冯钦，服装设计关灾生、燕修民，灯光设计宋银、方坤林，化妆设计李俊清，道具制作洪吉坤。在统一思想、统一创作方法、统一艺术风格的严格要求下，舞台各部门的设计、制作无一不是从生活出发。茶馆的舞美设计王文冲，在《茶馆的舞美设计》一文当中是这么写的，为了搞设计，我参看了一些有关那个历史时期的资料，也和导演夏纯同志到过几处老茶馆的旧址，可惜有的已盖成新居，有的只剩下一片瓦砾，一点痕迹也不存在了。我们走访了几位当年做过茶馆的长者，听了他们的口述，加上口头资料和我久居北京对生活的理解，不久创作出一些初稿草图。北京民俗研究专家金寿申先生看过以后说，这是北京大茶馆，不一定是太和或是广泰，但这是北京老茶馆二荤铺的样式。舞美各部门也是从直接或间接的生活当中取得素材的。茶馆的音响效果设计冯钦所写的关于茶馆音响效果的处理一文当中所说的是，对这些来自生活中的音响必须经过提炼、集中、加工，才能更好地配合剧情气氛和人物心理变化的需要，突出时代气氛和人物的内心活动，做到了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有机结合。1980年9月，茶馆的原班人马首次在西德、法国、瑞士三个国家演出，盛况空前。茶馆的舞台美术也获得了高度的评价。西德的莱因内卡报评论道，舞台美术是严格的现实主义的，不仅像中国的工笔画那样细腻，当帷幕拉开时，观众对舞台布景 和难以用语言形容的如画的烟雾腾腾、活生生的茶馆气氛给予热烈的掌声。北京人艺的导演、演员、舞美三者的创造方法和艺术风格是统一的，就是要尊重生活的规律，体现生活的真实，表现出经过提炼的典型化的艺术真实。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有一个时期，有青年人自发地组织两周一次的音乐欣赏会，在首都剧场宴会厅举行。中青年的艺术人员自愿参加，也是发起对姐妹艺术的了解和研究，选取国内外的名曲，如莫扎特的安魂曲、贝多芬的小夜曲等，同时对这些名作曲家一生的命运做简短的介绍，经过对音乐的欣赏，陶冶性情，丰富人的情感和想象力。蔡文姬的舞美设计陈永祥曾总结过自己的设计经验。陈永祥是清华大学建筑系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央戏剧学院舞美系和中央戏曲学校舞美系客座教授，代表作有《龙须沟》《雷雨》《虎符》《带枪的人》《蔡文姬》等。他说，为蔡文姬设计的图纸堆在一起有几尺高，因为总达不到导演的要求，一次一次的被否定掉，每个场景都设计了几十次，仍然没有被导演通过，感觉自己的构思已经枯竭，陷入苦恼中，过分的焦急和紧张使思想出现了空白，有意识的让精神放松一下，什么都不想，只是静坐室内听着音乐，天鹅湖、梁祝哀史、二泉映月、春江花月夜等古今中外名曲，精神世界完全沉浸在美的旋律里，浮想联翩，思维逐渐活跃起来，像是大坝提闸、潮水宣泄一样，不断敏捷地构思着。终于一张张的图纸出现了，并且又一张张的被导演肯定了。可见不同门类的艺术都可以成为其他姐妹艺术的敲门砖。没有想到蔡文姬舞美设计的灵感产生是借助于音乐的魅力。演员学习京剧、曲艺、芭蕾舞等作为基本功进行训练，其实都是为了要从姐妹艺术中吸取养分，获得启发，得以借鉴，能为我所用。焦菊允先生所排的《虎符》、《蔡文姬》等戏，借鉴了戏曲中的许多东西。《蔡文姬》里边的《胡家十八拍》的音乐，就是从昆曲中借鉴来的。经过著名昆曲作家傅学仪先生的创造，与话剧的古典戏结合在一起，两个不同剧种被融合为一体，经过再创造的昆曲主旋律贯穿着全剧的感情，渲染了应有的戏剧气氛。在音乐的渲染下，演员感受到了古代文人的优雅和舒美的气质，它确实为全戏增加了亮点。演员有意识地培养对姐妹艺术的兴趣和爱好，朱旭有这方面的优点。就拿音乐来说吧，他喜欢中西方的音乐，自己也能拿起一两样器乐吹奏。他是俱乐部主任，由他负责组织一支乐队，这支乐队虽然是业余性质的，但是演奏水平并不低于专业的。每逢节假日，演职员就会大展才能， 有京剧清唱、评弹、二胡独奏、诗歌朗诵、歌曲演唱、集体表演叫卖组曲、集体跳评舞等等节目，最后跳交谊舞，而伴奏就由这支乐队来担负着。在乐队里，朱旭是吹萨克斯风的，乐队的名声已经传扬在外，经常被北京饭店邀请去为中央领导们的舞会伴奏。虽然是没有报酬的义务服务，但是他们都欣然接受，准时到场，半夜回家，从不说一个累字。这支乐队是朱旭的骄傲。闲暇的时候，朱旭会拿起二胡，拉着二泉映月，二胡的琴声停了，稍后京胡又响起来了。这些姊妹艺术不知什么时候就能够用到创作里。远在朱旭变声的时期，他不懂得保护嗓子，瞎喊乱唱的把嗓子喊倒仓了，没有了亮音儿也上不去高音。从那以后，朱旭就不愿意唱了。可是他并没有对京剧失去兴趣，又把全神转移到胡琴上了。没有老师教，凭他听京戏时对胡琴师操琴的手法功法的了解，自己摸索着硬练着拉。刚开始吱吱呀呀的不成调，甭说让别人听了，自己听着都牙根发酸。为了不扰民，朱旭就把马子拿下来，给胡琴儿别上一根筷子。练的时间长了，多少也能听出个板眼和调来了。反正内行人一听就明白，这是外行人拉的胡琴儿。仅此水平而已吧。朱旭并不气馁，很能够自娱自乐，他还挺潇洒。终于机会来了，有一次剧院的全体演职员和京剧院的演职员一块劳动，一块学习，生活上也就接触的多了，逐渐大家都熟识了。朱旭登门拜访梅兰芳大师的琴师江凤山，请老先生给指点。江凤山老师有这么一位二把刀的学生，不但不嫌烦，还十分乐意教他，这让朱旭挺欣慰的。从规范角度去纠正姿势、功法、手法，就跟画画一样，宁可教一点都不会的，也不愿意教已经画出毛病的人，纠正起来也很困难。虽说朱旭努力学着，不断纠正着早已经形成的习惯性毛病也有所提高，但至今也没有脱离业余水平。后来复排《名优之死》，戏里有一位京剧琴师要当场给角儿吊嗓子伴奏，不能配音找替身，原来是由老演员沈默演的，因为沈默病逝，必须重新物色人选。怎么办呢？找谁呢？导演夏纯突然想起来，演员队里唯一会拉胡琴的就是朱旭，毫不犹豫地立刻拍板定了下来。朱旭接到这个任务，他知道自己的胡琴所欠缺的是什么，他就又重登京剧院的大门，再次请教名师江凤山。这次重点指导他在台上伴奏的两段胡琴，一段是《击鼓骂曹》里的四句，另一段是《汾河湾》里旦角的四句唱。朱旭卯足了劲儿，就练这两段，进步很大，突破了业余水平的可能性在望。丑媳妇儿，总得见公婆吧。在老师亲自关怀鼓励下，朱旭信心倍增，提着胡琴上场。没想到刚拉了一个小过门，就赢得满场观众的喝彩声，让朱旭一直提着的心落了地。 看过戏的观众热情地传说着朱旭拉了一手好胡琴。当朱旭听到这个反应以后，心里直觉得很惭愧，因为他就这两段拉得还有点意思。剧场每周都有一天是中央乐团的演出，由著名的指挥家李德伦秋里担任指挥，是一流的音乐会。女高音刘淑芳、女中音罗天婵等许多位顶尖的男女声乐家、演奏家演唱和演奏着中外著名的歌曲，百听不厌。那时候我们家住在首都剧场后面的小二层楼里，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之便，只要有演出，朱旭准会带着家人坐在观众席里。这不单是他个人的兴趣和爱好，也是为演员自身的工作积累下无形的财富。从各类艺术品种中吸取大量的营养，了解其中的精粹，一旦需要可以为我所用。平时用心体会、搜寻、获取，作为珍品存放在自己的头脑中备用。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这恐怕是北京人艺独一无二的传统。在一批炉火纯青的老一辈艺术家的熏陶下，最为世人称道的是出现了一批被人们称誉的专研小人物、小角色的艺术家。在北京人艺优秀的保留剧目中，除了在这些艺术精品中担纲的主要角色的艺术家被世人念念不忘，还有一批赢得赞誉的专演小人物、小角色的表演艺术家。总导演焦菊隐先生非常重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当中所提到的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的说法。黄宗洛在剧院里从来没演过主角，他演的都是陪衬的绿叶儿，但是他是被社会承认的知名演员。为什么呢？他在舞台上创造的《智取威虎山》里的东北小土匪，《三块钱国币》里的四川警察，《茶馆》里的松二爷等许多的小人物，被他演的都是色彩鲜明，是丰富的艺术形象，所以受到观众的关注和喜爱。黄宗洛在北京人艺是专演小角色而成名的艺术家之一。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朱旭是如何揣摩茶馆里的小角色的呢？他与艺术大师焦菊隐先生之间还有哪些有趣的故事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朱旭妻子宋凤仪所著的《老爷子朱旭》，本书已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演播小燕，录音梦梦，制作人张雅娇。 我饮茶知是恶，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北京故事广播评书时段。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红楼梦》。 满纸荒唐言， 一瞧啊，比那画好上了十倍。 一把心酸泪， 我为的是我的心， 我也是为我的心。 都云作者痴， 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泼皮破罗户。 水解其中味， 撩在水里不好，不如放在这绢袋里埋起来。 他是中国四大名著之首，以四大家族的荣辱兴衰为背景，描绘出十八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堪称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北京故事广播隆重推出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红楼梦》，敬请收听。 上回书说到，王熙凤病倒之后，王夫人把财权交给李纨和探春，由薛宝钗协助他们工作。要不说掌权人不容易啊，探春上任没有几天，他的舅舅死了，探春照章办事，只给20两银子。他的生身母亲赵姨妈来闹了，说你现在管事儿了，多给你舅舅个20两30两的，太太准能同意。太太是好太太，就是你们尖酸刻薄，让太太有恩呐、都没处使啊。我还指望你明儿个出了阁，另眼看待我们赵家。这可好，翅膀没硬就忘了根本，先攀高枝去了。他连哭带闹，探春没听完，气得脸色发白，也哭了，一边哭一边气他亲娘。谁是我舅舅？我舅舅年下才升了9省都检点，哪里又跑出个舅舅来？没看见他跟着我兄弟皇儿上学伺候着，与下人有什么两样？他怎么不敢拿出舅舅派头？这是规矩，姨娘你都知道，何苦来这些呢？你翻他老底儿，还怕别人不知道我是姨娘养的不是？咱们也不是谁没脸儿。说起来这个事儿也不怪探春姑娘，是赵姨娘有点私心又缺心眼儿，结果是给自己孩子出了难题，只落个生嫌弃。娘俩正吵呢，二奶奶就是凤姐打发平姑娘来了。她来干什么呢？书中暗表，凤姐有病不能动转，她这全没了心里不好受，突然又杀出李纨探春替她掌权，一不放心怕管理不好，二呢有嫉妒心，看看这两个人到底比我的水平是高是低。他派平儿到议事厅探探口风，因为他也听说了赵国基死了，看看探春怎么处理这档事儿，公平不公平。平儿一来，探春就明白了，一点儿不傻，知道他来意。赵姨娘看见平儿，她不说话了。怎么，他最怕凤姐，凤辣子太厉害了，怕凤姐也怕平儿，这两个人等于是一个人。他赶紧擦擦眼泪陪笑说，哟，你奶奶好点了吗？我说瞧瞧去可总没空。平儿说，不用了，好多了。李纨问平儿啊，你来有什么事儿？哦，我们奶奶说了，赵姨娘的兄弟没了，怕奶奶姑娘不知旧例，照例是20两，如今是姑娘管家，再添点儿也行。你听这话吧。探春把泪水擦干了，绷着脸问，好好的添什么？谁不是10月怀胎，还不是一个样？又不是从疆场上把主子从死人堆里背出来的，有什么特殊的？你主子让我开这个例，他做好人，花关中的钱做人情，不心疼啊？你回去告诉他，他想添点儿，等他好了主事儿，爱怎么赏怎么赏，我可不敢坏了祖宗的规矩。平儿一听知道探春的意思了，又看他脸上怒容，也不敢多说，只得站在一旁不言语。赵姨娘一看，知道再闹也没戏了， 便悄悄地走了。就在这阵儿，有一个婆子进来回事，因为探春方才哭了，要洗脸化妆，没理那个人。探春坐在个矮凳上，丫鬟端过水来，在她的跟前双膝跪下，高捧着盆儿，又有两个小丫鬟呢，在旁边陪着，一个拿着手巾，拿着镜子、胭脂什么的。平儿一看世叔不在，也上前帮着探春往袖子卸手镯，又拿过一条大毛巾来围在探春脖子下边衣襟上。探春伸手刚要洗手，就听那个婆子说：回奶奶姑娘，家学里来支环爷和兰哥的一年工费。家学里就是学馆，是说学馆里要贾环贾兰的学费。平儿没等着说完就急了：你忙什么？没看见姑娘这洗脸的吗？还不出去伺候着？在二奶奶跟前你这么没眼力见吗？你们欺负姑娘脾气好，等我回去，回了二奶奶，你们不把姑娘放在眼里，等着挨训可别怪我。吓得这个仆人急忙陪笑说：啊，我粗心了，糊涂了，赶紧退出去。探春洗了脸，一边对着镜子化妆，一边对平儿说：你呀是来晚了一步啊，才刚啊吴姐姐她也瞎闹了一通了，我一跟她较真问起老规矩，哼，她竟有脸说忘了。她回你主子时也敢说忘了，你主子未必耐着性子容她现翻账。平儿赶紧说：可不是嘛，要我这么一回呀、啊、让她腿肚子筋早折了两根了。姑娘你甭信他们的，他们是欺负大奶奶是个菩萨心，姑娘是个腼腆的小姐，可不就偷懒糊弄吗？说着平儿对门外高喊：哎，门口的厅长，你们就撒野吧，等二奶奶身体好了，有你们好果子吃。外边的众仆妇笑着说：姑娘你是明白人，我们可没敢欺负小姐，如今小姐是娇客，我们就是长两个脑袋也不敢弄，把姑娘惹恼了，那不是自找倒霉吗？哼，你们明白就好。就在这阵儿，宝钗从上房过来，正好听见。平儿对探春说：姑娘你知道二奶奶本来事儿就多，不能面面俱到，俗话说旁观者清，哪儿啊你看着该添的该减的地方，二奶奶没想到的，姑娘就看着办吧。头一件呢与太太有意，第二件也看出姑娘待我们大奶奶情意。话还没说完，宝钗李纨都笑了：哎呦好丫头，哎，你这嘴像蜜罐一样，怪不得凤丫头疼你呀、啊。探春也笑了：我一肚子气，正要拿凤姐出气，叫平儿这么一说呀，我没气儿了。本来也没有什么可添可减的，听你这么一说呢，我还真得找出一件两件。哎，刚才是谁回话叫他进来？那个人进来了。探春问：环爷和狼哥在家学里这一年的银子是干什么用的？啊，吃点心买纸笔，每位是八两银子。哦，外头爷们的花销都叫各屋领了，环哥的是姨娘领去二两，兰哥的是大奶奶屋领的，怎么学里每人又多出八两银子？我明白了，原来上学是为领着八两银子啊！从今儿个起把这一项免了。平儿回去你告诉你们奶奶，就说我说的这一条免了。平儿笑着说：对，早该免，奶奶去年就要免，因为年下忙就撂下了。再看那个婆子答一声退了下去。这阵要开饭了，世叔素云抬过一张小饭桌来，平儿也忙着上菜。探春说：哎，你别忙了，回去干你的事儿吧。啊，我回去也没什么事儿，二奶奶叫我过来就是帮助妹妹伺候姑娘奶奶的。嗨，这边没事，你出去吧。平儿退了出来。外边的婆子对着平儿可了不得，特别看重：快快坐下，姑娘来给烙个褥子，叫她台阶上坐。平儿说：哎，你们也闹得不像话，看她是个姑娘家你们就欺负她，她真动了火气顶多 他落个野，可你们吃不了得兜着走。他有三个娇，太太也得让他三分，二奶奶也不敢怎么样。我看你们是拿着鸡蛋往石头上碰。众人忙说，哎呀，我们哪有那么大胆子啊，都是赵姨娘闹的，得得得得，你们也别墙倒众人推，那赵姨娘原来就是招三不招两的，你们再有事全赖她可不合适啊。我这几年还不知道你们呢，二奶奶真有点差错，早被你们给治倒了。就这样你们还抓着空给她出难题呢，好几回落到你们的话把底下，人人都说我们二奶奶厉害，你们怕她，可我知道她也不能说不怕你们。这回子你们又把三姑娘看扁了，你们不知道二奶奶这些大姑子小姑子里头就属她厉害呢。正说着，秋文走进来。秋文是怡红院的人，所以在府里上上下下都高看一眼。这些女佣人赶紧问好，姑娘现在歇会儿，里边摆饭呢，一会儿再进去回话。秋文说，我比不了你们，没工夫等。说完就要进去。平儿说，哎，回来。秋文回头一看平儿，笑了，哟，你在这儿充什么外围保镖啊，啊？说着转身挨着平儿坐下。平儿说，你回什么？问一问宝玉的月钱跟我们的月钱什么时候领啊。嗨，这什么大事，快回去告诉袭人，就说我说的，有什么事儿，今儿个都别回，不然准碰钉子。哟，怎么回事啊？平儿就把刚才发生的事儿告诉他，里边正有杀鸡给猴看呢。秋文听了吐吐舌头，多亏平姐子在这儿，差点碰一鼻子灰，我回去赶快告诉他们去。说完起身走了。这阵宝钗的饭也到了，平儿进去扶持。李纨、探春、宝钗三个人在板床上用饭，别人一概不敢擅入。等里边听不见碗筷之声，这才挑帘子进去把桌子抬出来。探春吃完了饭，气也消了，对平儿说，我有一件大事儿，想同你奶奶商量，你先回去吃饭，吃完了快来，宝姑娘也正在这儿，我们四个商量好了再问你奶奶，快走吧。哎，平儿赶紧回去了。平儿回来，凤姐问，你怎么这么大功夫才回来啊？平儿就把厅上发生的事儿说了一遍。凤姐听完眼珠转来转，好好好个三姑娘啊，只可惜她命薄呀，没托在太太府里。平儿笑了，奶奶，你说的是糊涂话，她不是太太养的，难道谁敢小看她？凤姐叹了口气，嗨，你哪知道啊，虽然正出庶出一样，可女儿比不了儿子，将来攀亲戚有一种人特别挑剔，瞧不起姨太太生的孩子。其实啊，只要人好，不管是大太太生的还是姨太太养的都一样，有的侧室生的孩子比那正室的还强呢。平儿听到这儿点点头。凤姐说，这些年呢，我们家里天然进口支出越来越大，可一年的进项越来越少，这几年我就想啊，多少节省点儿，都抱怨我刻薄，要全照老规矩办呢，大手大脚的再有几年就赔尽了，还真得有个节省的办法。别人说，可不是吗，这不明摆着吗，还有三四位姑娘，两三个小爷，一位老太太，这几件大事儿都没办完呢。凤姐说，这些事儿我都合计过了，宝玉和黛玉这一娶一嫁呢，叫老太太拿出梯几钱儿，用不着关中的银子，二姑娘是大老爷那儿的，不算，剩下的顶多花上一万两银子，老太太事儿也预备差不多了，其他几项满打满算也用不了三五千两银子，咱们再节省点儿也没得急找，就怕凭空又生出一两件事儿，那可就了不得了。待会儿你吃了饭， 快去听他们议论什么，我正愁没个膀臂呢。你说我靠谁吧，那皇儿是个小动猫，要说靠林姑娘宝姑娘吧，一个是美人灯，风一吹就坏了，一个是拿定主意不关己事不张口，一问摇头三不知，其他的人不是不中用就是太小，倒只剩下三姑娘。老太太也疼她，表面上淡淡的，那是赵姨娘那个老东西闹的，其实太太的心里拿她和宝玉一个样。如今她既有兴利除弊之心，我也就不孤独了，有她撑着。她一出头，往日那些人对咱们有恨的也就化解了。还有一件，她又比我识文断字儿，他看的书又多，一定懂得擒贼先擒王的道理，他又立规矩，还不先拿我开刀啊。所以我可告诉你，今后倘若他要驳我的事儿，你可别分辨，你越恭敬越说软的对他越好，千万别跟他犟嘴。平儿说，我早知道，不用奶奶多嘱咐，奶奶没看我才刚就是这么做的。就在这阵儿，凤儿摆上了小炕桌，打对凤姐和平儿吃饭。平儿吃完了饭，急忙奔探视厅而来。来到院子里边，一片寂静。平儿进来听，只见那姐儿仨呀，正在议论赖家花园子事。一看平儿来了，快快坐下坐下。平儿是代表凤姐办事儿，所以探春有什么事儿，必须告诉平儿。我跟你说两件事儿啊，咱们这个家入不敷出，我知道应该节俭，从哪俭呢？我们一个月有二两银子的零花钱儿，就是买个头油啊胭脂粉什么的，可前个又有人要支我们的一个月头油胭脂粉钱，每人二两，你说这不重叠支出吗？钱虽不多也不妥当啊，你们奶奶怎么没想到这个呢？平儿说，这胭脂头油本是由外头买办，每月按分利收上钱一总买下的，交到库上，姑娘你们的二两啊，不是买这个用的，是为你们花个零花钱方便省的，现找人要。可是这几年我看姑娘们的钱也没干别的，几乎都买这些东西用了，我就犯了疑了，买半满的东西都买哪去了？一样正经货没有，净弄些过时的不能用的东西来搪塞姑娘们。探春笑了，你也留心看出来了，买倒是买了，只是老拖日子，催急了也不知从哪儿弄来的徒有虚名的东西不能用，还得我们自个儿现买，叫奶妈子或者他们家的人去买，也不知怎么回事，买来的也不能用，全是铺子里坏的不要的，甭管谁去买，好像这铺子啊专给我们预备下一样，都一样不能用。平儿说，姑娘啊，这老妈子要是买来的比买办的好，那买办也能答应啊，该说是诚心撬行了，他们认可得罪了里头，也不敢得罪外头管事的呀。您就听吧，这营私舞弊的事儿，这种内外勾结、中饱私囊的事儿，在当时还是很风行的。与其说人心不古、贪婪成性，不如说是没有健全的监督机制。所以，聪慧的探春看到这一点，对平儿说：“照这么说，钱费了两起儿，东西白扔了一半，打今儿起，就把买办每月那份儿免了。这是第一件。第二件，去年咱们去人家赖家花园赴宴，你看那小园子还没咱们一半大呢，树木花草也少多了，可是我同他们家女儿说闲话才听说，就那个园子除了他们带的花吃的笋菜鱼虾之外，到年终还有200两银子盈利，人家就是包出去专人管，一个破荷叶一根枯草根子都值钱。宝钗说，是啊，朱熹朱老夫子 他写的那篇《不自弃文》里说过，天下之物，即便是顽石、粪便、草灰，也都焉有一用而不为世人所弃嘛。谭春说，所以要按古书上说，使之以利，度之以弊嘛。李纨听到这笑了，你们叫平儿来不说正事，就拽上学问了。宝钗说，这不对呀，学问也是正事，把这家务事用学问一提，这小事也高上一层了，不拿学问提着，咱们也太世俗了吧。谭春说，行了，咱别说那么多了，这园子咱还说咱这园子啊，比他们大一半，收入应该增加一倍，一年就该400两的进项，可咱们要是靠他获利呢，透着小气，不是大家的所为。更何况要找来个只认得钱的人，看着园子里许多能变钱的物，还不一味搜刮，眼睛光盯着钱，有伤园中天然灵气。所以我想，不如在现在的老妈子当中挑出几个老成本分的、负责又懂得园圃的人，派他们专人收拾料理，也不用他们交租纳税，就叫他们一年孝敬些新鲜物就行了。这样一来呢，园子有人专门修理，花木保证一年比一年更好，也不用临时忙乱着找人规整了。二有专人管，东西也就不浪费了。三是老妈子们也能得点零花钱，也不枉他们每天在园中辛苦。四可以省去花匠、山子匠和些杂役的工费，省下一笔关中的开销啊。宝钗呀，扬着头看着厅上那块匾，一听这话连连点头，嗯，善哉，诚如此，三年之内无积谨也。李纨也说，这么一办呢，太太喜欢省钱，各司其职，又许他们得点活钱儿，真是使之以权，动之以利，再无不尽职的了。这个主意实质上就是避免吃大锅饭，发挥个人的积极性。探春这么做也是对祖宗章法的一个改革。您看，300年前就懂得砸烂大锅饭，实行改革。平儿听完也笑了，这个主意姑娘说出来太好了，其实我们奶奶早有此心，只是不好说出口。怎么说呢，姑娘们在园子里住，我们要图省钱，通共就这么点玩意儿，要叫外人监管修理，姑娘们到时候掐枝花摘个果子都不准，就怕姑娘们挑眼。所以呢，我们奶奶不好说。宝钗听这话急忙来到平儿近前，哎哎，你张开嘴，我瞧瞧你的牙和舌头是什么做的，是不是铁嘴铜牙。从早晨起来到现在，三姑娘说了这么多，没听见你说一个对字儿。你总说三姑娘想到的要办的，你们奶奶也早想到了，也想要办，可为什么没办呢？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红楼梦》，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阳光茶园， 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你什么时候结婚呢？ 我去年才结婚。 是吗？ 哎， 他跟你是怎么认识的 啊？ 你们俩是怎么结合到一起的？ 你打听这干什么呀？ 怎么了 啊？你问这干什么呀？ 你瞧，谈谈你们的恋爱经过，对没结婚的同志那也是个启发呀。 我们俩没什么可谈的 啊， 我们认识很长时间，彼此谁都没提过这婚姻问题。 那怎么又谈起来了？ 当时给他写了一封信 啊。怎么写的？ 约他晚上7点在景山公园那儿见面。 哎呦 啊， 景山公园那地方人太多了， 我们晚上7点才见 的。嗯，晚上7点谈恋爱的也不少。 你怎么知道的？ 是我就那儿谈的。你管呢， 我约那个地方 啊 一般人都不大敢去。 什么地方呢？ 崇祯皇帝上吊那地方。 我 一切准备工作。 怎么了？ 有人把地方给占了。 谁给占了？ 卖冰棍的一老太太。 啊，老太太给占了。 你说这老太太，你 怎么办？ 我说大娘，您那冰棍快卖完了吧？ 嗯 啊，快了，还半箱就完了。 好嘛， 您那你想，老太太在这儿吆喝着卖冰棍 啊， 我们俩人怎么谈呢？ 你该怎么谈怎么谈呢？ 小甘来了 啊， 我一问他， 哦， 小甘，你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我跟您商量点事儿啊。 嗯， 那个什么，今儿晚上7点钟我约个女朋友在这儿见面，您稍微回避回避行吗？ 就这个啊？ 大娘一听笑了。 哦， 那小伙子谈恋爱的啊。我要知道我早上那边卖去了。 嗯， 我刚才我误会了。 怎么误会了？ 说完话推着冰棍车子走了。 哦，走了。 我老远一看， 嗯， 小甘来了。 来了， 呵， 接他去吧。 打扮的可比我漂亮。 是吗？ 红色尼龙绸上衣， 嚯， 绿色喇叭口裤子， 哎呦， 呵，多漂亮啊。 嗯 啊，我小甘你来了，你哎，你怎么留着胡子呢？ 哦，男的。 我还真碰上小甘了， 这回你可看准喽。 没错了， 哎， 还是他平时那身打扮。 你瞧， 也不怎么回事 啊， 我见着小来了， 嗯， 见着小甘，我当扇子我就扇上了。 是啊。 那个小甘，那个今天星期六是礼拜几呀？ 嗨，你这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呢？ 要说人家小甘 啊， 那真是沉着冷静，落落大方。 哦， 当时向我提出几个问题，当场让我解答。 他向你提出几个什么问题啊？ 他问我 啊， 你每天你都在想什么？ 哦， 你正在 提这么几个问题啊？ 你说我当时怎么解答？ 我要是你啊， 啊， 很好解答。 怎么解答？你每天都在想什么？ 我每天都在想为4个现代化多做贡献。 哦，那你正在做什么？ 我正在钻研技术。 你感到有哪些不足？ 我感到文化知识不足。 你打算怎么办？ 我打算好好学习。 你最喜欢什么？ 我最喜欢宝贵的时间。 你最讨厌什么？ 我最讨厌庸庸碌碌无所作为。 啊，答得好啊。 你是怎么解答的呢？ 我直截了当把心里话全说出来了。 那我问问你 啊， 你每天都在想什么？ 我说我每天就想跟你搞对象了。 你正在做什么？ 我家里正坐沙发跟那大立柜呢。 嗯，你感到有哪些不足？ 我感到有点钱不足。 你打算怎么办？ 我打算跟同志们再借一点。 你最喜欢什么？ 我喜欢今儿咱俩能定下来。 你最讨厌什么？ 我讨厌卖冰棍那老太太。 哎，你全是搞对象这一套。 你别说啊，我回答完这几个问题之后 啊， 小甘冲我微微那么一笑。 回不来了。 怎么了？ 我告诉你，现在的姑娘没有喜欢你这样。 嗯， 一个年轻人应该有理想有抱负。 对，我 你看怎么样？谁来追你来了？ 卖冰棍的老太太。 啊，那老太太来追你？

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谁是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 留着七彩胡子的访客给萨姆巡官带别时期，需要哲瑞雷恩在场才能开启。接下来萨姆巡官面对的是一连串离奇的案件，300年前莎士比亚的生死之谜，竟然需要靠300年后莎翁演员的精彩演出方能澄清。演播陈光，敬请收听。佩金斯真的就能回来吗？ 你想他会？ 罗威哑着嗓子已经问了12遍的声音都跳了起来，冲到门厅去。门打开了，是佩金斯，他啊了一声扑到巡官怀里。他好像饱受折磨，精疲力竭，脸色苍白，一副经过劫难归来的样子。行李箱卡着门，巡官转身走向客厅。 佩蒂，我一直不知道。我明白，戈登。 你是个贴心的好男孩，我的行为真是愚蠢。他突然抓住佩辛斯，紧紧地抱着， 他可以听到他的心。巡官像换了一个人，笑得合不拢嘴，一只新的雪茄在嘴上冒烟。他嗤笑着说： 真好。 佩辛斯低声说，巡官停住话，所有喜悦的表情都从脸上消失了。 所有的事，谁？哦，雷恩啊，他是这么说的。 他走过来，用猿猴。离开他， 不，有些事。 萨姆皱起眉头。 他告诉我，你一回来就让他知道，我最好打个电话。 真的？ 佩辛斯憔悴的神色消失了，他的眼睛忽然。 我实在是愚蠢，胡搅蛮缠，恶心的笨蛋。 他站起来，狠狠地咬着下唇，然后冲向门厅。 我们可能太迟了。 他转头跑出公寓，罗威和萨姆面面相觑，脸上都有一些不安。接着下，它是一条温柔的书虫，那么在方向盘后面，它就是一个恶魔。好一阵，一直等到摆脱城市里的车辆，他们都没有满脸警戒之色。当城市被远远抛在后面，宽敞的道路宛如白色的带子在眼前展开。巡官打破沉默， 佩蒂，告诉我们吧，显然雷恩有了麻烦，我一点都不了解你，你应该早点告诉我。 可他开快些，我告诉你们，前面有灾难。 罗威双唇一紧，跑车往前冲，像逃命厉害人和凶手就是塞德拉兄弟，我们认为其中一人在屋里杀了另外一个人，但是后来情况变了，上星期当中的一个，你们记得我怎么证明这一点的吧？用钥匙，这表示我们的推理不成立了。我们知道受害人是哈姆内特·塞德拉，他们发生时或我看见时没有完全明白，但后来却像一道闪电一样吓人。 他把目光投向前面的道， 塞住他的嘴巴以后，重新回到屋子里。门因为有弹簧锁，所以自动在他的身后关上。他从厨房的木箱里拿出小斧头，不留情地砍碎所有的东西，这就是证据。首先，他可能翻遍所有的书，猜想文件夹在其中的一本书中，找不到，他就用斧头我猜他认为里面可能藏匿着文件，他完全没有头绪，在书房里找不到文件，在一楼其他的地方也找不到。萨姆奇怪地看着他，爸，别急，从打烂的卧室时钟，我们知道他12点24分在卧室。好，根据哈姆内特的手表显示的时间，他是12点26分在屋子里遇害的，就在刀斧手破坏楼上的卧室的时钟两分钟之后。显然这个过程不止两分钟，所以哈姆内特必定是在刀斧手还停留在屋子里时进去的。 所以呢？ 巡官的声音沉了下来。 我就要说到那里了， 佩辛斯平静地说， 上次威廉塞德拉说哈姆内特想毁掉文件，一旦哈姆内特在书房里拿到文件，他会怎么办？立刻毁掉。 他叹了口气， 当然这只是从理论上说，没多大意义，不过澄清了一个疑点，这解 他想解救文件，而不想摧毁文件。情急之下，他自然就会攻击哈姆内特，使文件免于被火毁灭。因此他无疑，哈姆内特也奋起抵抗，挣扎间刀斧手射杀了他。整个挣扎可能起自书房，刀斧手在那里放下了斧头，慢慢地移向走廊。我们在那里发现了哈姆内特的单片眼镜，哈姆内特可能是在那儿被射杀的。刀斧手把哈姆内特的尸体拖下地窖，不知道炸弹就在那里。然后如果在他挥砍哈姆内特的手腕之前文件还没有被毁的话，他拿起文件离开了屋子。从劈砍和挣扎的痕迹来看，刀斧手好像不计代价肉搏谋杀，要保存那份文件。哈姆雷特山庄坐落在悬崖的上方，罗威全神贯注地在陡峭的道路上开着车。当他纯熟地和弯曲的道路决力时，佩辛斯沉默不语。忽然间，庄园出现在眼前，车子穿过古怪的小桥，轮胎沿着碎石路歌唱着。罗威皱着眉问，即使这些都是实情，我还是不明白到底结果是什么。凶手的踪迹还是和从前变了苦药似的，这都很清楚了，清楚的和原罪一样。这人的特征，他的特征，戈登，屋里发生的事情暴露了他的身份。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两个人不解地看着他，他们此刻穿过大门了，徐徐展开笑容，露出无数条皱纹。他招招手，跳到路上。罗威停住车子， 奎西， 萨姆疑惑地说，奇怪了，那就给我吧。 奎西交给他一个方形信封，他把开口撕开。 信？ 佩辛斯也很茫然，又坐回两个男人之间，瞪着蓝天说， 谢天谢地， 真的把他带回家。你在等待的时候，也许希望得知一些谜团，你在调查案件时一直深受困扰的答案。他原来是诗人亲密的朋友，作者莎士比亚除了告诉他怀疑自己慢慢被毒死，事实上还提到了可疑的下毒人的名字，正是塞德拉兄弟的直系祖先。奇怪吧，如此一来我们才明白为什么一个学者，一个学识渊博的人，一个乘客不杀。更恐怖的是，这个仙人和他的名字相同。有些人会在他的热情里找到一丝疯狂，有些人不可。威廉没有被这种疾病传染，他的科学精神战胜了这些，但他还是免不了受到世俗的羁绊，要把文件据为己有而不传诸后人。本案中的第三个人就是谋杀业第一个 也是唯一一次出现的主角。真相很快就要公诸世人，老朋友，他们不用担心文件的安全，我亲自办理了这件事。安弗莱爵士已经不在人世，他没有子嗣，财产都捐给了皇室。如果我能够保护这件作品，巡官，我仍能为人类尽点心力。佩金斯和戈登，原谅我这个老人关注你们的亲密，好像没有什么。我很快就要离开，我想去长久的休息，因为我离开时无人在旁边。他的职责，所以愿上天与他同行，直到再见之日。哲瑞雷恩，巡官， 静的在树梢上方闪耀着光芒。 佩辛斯声音发紧：“奎西，雷恩先生在哪儿呢？” 我知道他今天没在等客人。 两个男人跳出跑车，佩辛斯颇为僵硬的他， 花园，你们知道， 他的声音细小， 他们不得不竖起耳朵。刀斧手暴露了自己的身份。如果我们看见电视杆设定在开，那么闹钟一定响过了。闹钟响不响有什么意义呢？如果响过了，我们看见电视杆还在开的地方，你闹钟没被关掉。闹钟响呀响的，直到里面的弹簧松掉才静止。电视杆仍然只在开的地方。间里，所以闹钟开始响的时候，他也一定在。我们从两件事知道这一点。马克斯威尔说，他向来会让屋子里的时钟走得一样准。 脸色苍白。 好了，我在听呢。巡官不安地大叫。可是为什么你的刀斧手在闹钟？ 关掉，不管有没有别人听到。他们停在一棵老橡树下，佩辛斯茫然地摸着粗糙的树， 一个房间里，其实每一个直觉都会促使他去关掉闹钟，他却没有那样做。萨姆， 不远处有一排矮小的女贞树，他们看见雷恩安静地蜷缩着身影，坐在原木长椅上，背对着他们。 妖，这是怎么回事？ 巡官慢慢地说：“ 爸爸，等一下。” 德拉的尸体拖入地窖，为什么没有听见定时炸弹滴答的声音？为什么他必须砍开书房的墙板呢？他显然是在寻找空心的地方。寻找空心的地方时，正常的做法是什么呢？轻轻敲。 咯噔，又错愕又不安。 为什么？ 佩辛斯把发抖的手放在他的大手上。 没有调查地窖内炸弹的滴答声，没有敲墙板，爸爸，理由都是一样的。像小孩子一样盲目的逃跑，我要逃走到哪儿都好。他听不到闹钟的声音，听不到炸弹的滴答声， 小小的谷地里悄然无声。巡官的下巴松垮得好像掉闸的铁板，眼底满是醒悟过后的在后面缓步而行的奎西忽然发出压抑的尖叫声，像死人一样倒在草地上。 巡官步伐不稳地向前迈去，摸摸雷恩安静的肩膀。佩辛斯转过身，把脸埋在罗威的外套里，哭得好 巡官的大块头和体重并没有妨碍他的敏捷，他绕到椅子前抓起雷恩的手。 听众朋友，哲瑞雷恩的最后一案今天就为您全部播送完了。 留着七彩胡子的访客给萨姆巡官带来一份奇怪的委托，保管一封特别的信。 接下来，萨姆巡官面对的是一连串离奇的案件，无端出现又无端消失的神秘蓝帽人，被 您即将收听的 在哪儿吗？ 耳熟啊，好像在那边，故事大道954号。 谢谢。故事酒吧，找到了。

城里就已经闹了很长。这个城市雪上加霜。 当时汾阳城内大约有30万市民，另有5万滞留。至少7500吨，而此时城里的存粮有多少呢？仅仅1500吨。 200万吨粮食，东北局另外购买40万吨粮食，并储备100万匹布。如果这些物资都能及时到位，按理 都意味着沈阳这个东北交通枢纽已经瘫痪，运粮进沈阳只能靠公路。军管会征收了所有能调动运力也只有2000吨。为解燃眉之急，沈阳市军管会召集各界商户，陈云亲自动员摊集，之后又向城市一个倒岔一个倒岔的排雷，工程兵和广大技术干部完全凭借人力，把一根根枕木、一条条钢轨运上。不仅外界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入沈阳，更重要的是，东野大军可以力遵中央军委指示，沿铁路长驱直入。 门道，从弹药疏散、水电畅通到粮食运输、铁路恢复，所有的行动都突出了一个抢字。而这就是军管会的力量。 达成封条呢不行，封条陈云同志命令一力作废。是管制委员会的封条，那个封条封了以后那是有效的。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时任中与东北行政委员会等领导机构都派出了干部参与城市管理工作，布告可以各贴各的，但封权力接收处理，其他单位无论规模大小、级别高低都无权插手。可千万不要小看这一点，共产党 岁末，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东北、华北战场上，人民解放军不断攻克一些中小城市，可在进入这些城市之后，机构间各自为政，拆分设施，争抢物资，严重扰乱了城市秩序和运转系统，造成不小的损失。 走了必要的弯路。经验不足，干部缺失，随着解放城市越来越多，这一系列问题也就更加。 书记的陈云就向中央提出，我们不懂的就要学习借鉴，同道中人的要学，对手的也要学。 对日宣战，在剿灭关东军之后，苏联方面指派专人组成专门的接收机构，以军管会的形式迅速摆平整个东北地区的权力乱局，收效甚大。 无独有偶，到了国共双方争夺东北的关键时刻，国民党方面采取的也是这种形式，只不过不叫军管，而叫东北行辕。行辕主任就是我身后以保证战后维稳大局，但与此同时，他又并不完全依赖于军队，而是兼具强大的他繁复的城市问题。东北局的提议很快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肯定，而此时辽沈战役也已经进入到了首管制委员会确定成立，暂住在大河旅馆。 军管会主任陈云、副主任陶铸兼任市委书记，副主任武修全兼任卫戍区司令。一天之后，1948年10月28日，军管会 到沈阳的火车上开了5天，陈云就在火车上组织了整整5天的由于准备的时间紧迫，很多入城之后需要的物品，比如布告、报纸等等，都样式极其普通，字体规整肃穆。时至今日，我们还依稀能够感觉到员被称为军代表，他们遵循严格的接收纪律，对旧政权的机关单位物资财产进行仔细的查验、登记、封存，总体原则都记录在这份沈阳市接收经验简报中。统共亲自起草，其中明确写到16字原则，借鉴的正是苏军和熊式辉的接收方式。里面的学问得好好跟您解释解释。 以书会友，可以娱情；以书养心，可以明志。接下来您 学术艺名为雷克斯暴龙，生存于白垩纪最末期，是最晚灭绝的恐龙。其实这只恐龙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 故事天地。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1983年，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但正因为董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所以啊，没人关注怎么卖酒。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6188用出厂价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400-919-6188。 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0.